好，咁啊，依个系星期二得到今日嘅第五节，其实亦都系第历史环节，我哋专辑第三集啊。咁啊，留翻喺度咧，就系我同埋大肥。 系。 咁啊，大肥咧就充当一个叫做咧 曼达罗 陪讲，陪讲。 我由而家开始，我叫改名叫阿近。 阿近，大近。 系啊，冇错，大近。 大近。嗱咁咧，我哋一日之前咧，我哋两集咧就。由淺就慢慢開始深入少少，就講翻呢個魏晉南北朝。因為我哋嚟緊都會主力講翻魏晉南北朝，即係講到希望咧大家嗰個概念會清楚啲。因為咧嗱，上一集其實我都係好淺、好水過鴨背式咧，就講講嗰個淺。好浅层嘅原因，咁中间咧，其实个过程咧就冇讲到嘅，咁我亦都觉得啊，冇唔可以唔讲，因为咧一唔讲咧就好大镬噶啦，咁所以咧今集咧就会慢慢讲翻呢个八王之乱里面嗰个过程，咁啊再讲翻之后嘅永嘉之乱啦，系嘛，咁啊我谂要讲一集先可以讲得晒噶呢样嘢，因为西晋咧其实就系由统括咧西晋嘅历史就系八王之乱同永嘉之乱都冇好嘢发生过啦，之后就亡国啦。咁我哋讲下八王之乱点解会发生呢，因为呢、这个晋武帝就临死嘅时候呢，佢就为咗即係搵咗呢个呢司马衷就继位。咁其实司马衷呢当时大家啲朝臣都知道佢係低低地嘅，即係好似而家呢个毛新宇咁上下，可能仲蠢啲呀，因为佢会问青蛙，呢、这个青蛙系咪有人指使佢叫啊，定係佢自己自愿叫嘅呢，咁样咁佢问呢啲问题。咁我哋如果以五岁嘅角度嚟讲，啊呢、这个小朋友好有好可爱呀、啊、充满住天真啦、啊、或者你我哋拍成迪士尼嘅动画啊，好得意嗰个小朋友。但係佢系一个皇帝嚟嘅，佢问呢个问题係咪咁啊，可以可想而知佢系一个低低地嘅人。咁所以呢见到一个141公分嘅假后呢，咁佢都可能当索女嘅。呢、这个冇问题。 哇，呢、这个审美眼光。 係啦，每个人都嗰个口味要求唔同，即係有人呢照计冇人鍾意食屎㗎，有人可能唔介意食屎㗎啫。 即係好似我哋以前返大陆啊，好多靚仔啊，佢叫鸡都揀玩啲丑样㗎，因为佢嗰啲乾淨㗎嘛，少人叫，咁我梗係要搵呢啲啦。 咁佢皇帝照计佢冇呢个问题，佢冇嗰个。 所以话我哋好难讲，唔知道。 其实原因系点解呢，因为呢个假后呢，佢后面系一个庞大嘅势力，就系、是、贾充。咁由于呢个贾充嘅关系咧，系啦，由于呢个贾充关系咧，佢就排除万难，令到呢个叫做司马睿咧就即系指腹为婚，指咗俾佢咧，佢就排除万难，令到司马炎咧唔俾其他人做皇帝喺度俾佢，因为当时佢都怀疑，个个都话我个仔弱智，系咪弱智咧？佢又出个考题啊！咁啊，考呢个司马睿咧，唔系司马衷，系咪真系弱智啊？咁啊，揾几个问题咧。咁啊，贾充一收到封咧，第一时间，梗系中国人最叻系咩？卖通啲考官啊嘛。喂，准备考有啲咩？皇上有啲咩要考我？考我哋嗰、那个太子啊？咁样，咁啊，买通晒啲考官，系买通咗唔够，因为佢弱智啊嘛，写都唔识写噶嘛。咁点算咧？佢就揾人嚟代笔。代佢答晒啲问题，即系我哋记得啊，周星驰一套电影《武状元苏乞儿》，呢个苏灿系唔识字嘅，佢都系搵人代答噶嘛。骑射嗰啲叫做比武，佢系可以自己上啫，写嘢佢冇办法。当时咧，呢个司马炎咧就仲俾人哋瞒骗咗，咁啊收到个答案几好啊，几边捻个话我个仔弱智啊，系嘛答得咁捻好系嘛，咁咧就冇咗嗰个继位问题啦，就一于俾佢做。咁呢个呢係贾充係出咗好大嘅关联，即係呢佢老婆亦都帮好帮手喎。因为如果佢个老公做唔到皇帝，弱智㗎嘛，以后点算呢，係咪佢可能未必搵到食啦，係咪咁，所以呢佢係亦都极力帮助呢个夫君呢就做皇帝。咁呢个贾氏係出咗好多力嘅。咁好啦，咁佢做到皇帝呢，司马炎病重啦，病死之后呢就揾咗两个人嚟辅政嘅，咁其中一个咧就系佢外父杨俊，咁杨俊咧，当时同呢个贾氏咧，其实亦都有心病嘅，点解咧？因为佢哋一边咧就司马炎嘅外父，一边咧就系另一个权臣贾充，两边咧老实讲冇得共存嘅，你一定要斗到我，我又斗到你，而家新皇后啊嘛，佢系上一辈皇后嘅人啊嘛，系咪？咁所以咧，贾充就系皇帝嘅外父。 你杨俊咧就是、上一个皇帝嘅外父，屌我梗系怼冧你啦！所以咧，呢、這个叫做呢、這个叫司马贾后啊贾南风咧，就同宗室司嗰、那个楚王司马伟合谋夹计啦，就发动政变，就怼冧呢个杨俊同埋佢嗰啲家属，即系姓杨嘅怼冧晒。咁啊，由贾氏咧就控制呢个朝廷。咁发动咗之后咧，佢哋当然要揾一个人，要揾其他人辅政噶嘛。你楚王司马伟，另外咧就揾个咧宗室里面咧比较即系嗰个辈分高啲嘅，就揾咗个汝南王司马亮咧就一齐辅政。咁呢个咧，做冇几耐啊，呢个贾后咧又怂恿呢个司马伟咧就杀呢个司马亮。咁佢因为咧你揾一个人嚟辅政咧，唔多唔少可能都有啲利益冲突嘅嘢噶嘛。最后又找人怼冧埋呢个司马亮，跟住咧司马亮同佢变咗咧就同佢平起平坐咯，佢又找另外一啲人就怼冧埋呢个司马亮、司马伟，有两个俾佢杀晒，咁大权咧就落后喺落咗喺呢个咧贾后手中。咁啊，最我哋上一集有提及啦，大权在握嘅时候，佢咪派啲高手出去绑架啲小鲜肉翻喺。去后宫度淫乱，咁啊冇人哋可以阻止到佢，因为当时成个朝廷就贾后话晒事嘅。咁到后期啦，地方咧好多嗰啲叫做出现啲暴动啊，咁啊朝廷咧就经历咗几年嘅，咁佢咧就贾后咧就废咗惠帝其他女人生嘅太子，就之后仲杀埋佢添，因为佢自己冇得生啊嘛。咁啊，令佢有人幫嗰、那個哦，呢個司馬睿咧，唔係呢個司馬沖咧，雖然係好似無身乳低低地，但係咧有生育能力，因為假後生唔到，其他人生到，咁所以咧就呢、這個假後梗係覺得喂，如果其他人生仔，將來佢可以做太子喎，所以咧佢就容納唔到個太子，就殺咗呢個啦，殺咗個太子，咁佢裡面咧。老实讲啊，成个集团咧一出现呢个情况咧，一定系乱嘅。你呢个太后专权啦，连太子你都杀埋，咁你下一个会杀边个咧？可能会唔会杀皇帝？你自己立，又或者立你贾氏嘅后人嚟做皇帝咧？因为当时不外系宦官，唔系当不外系外戚同埋权臣，咁啊喺度争权夺利嘅啫。咁一个势力太大嘅贾后嘅势力去到太大咧。咁司马氏嘅族人咧就觉得唔系、哦，我哋姓司马，好似俾你就嚟要怼冧晒冇定企、哦。咁呢个时候咧，呢、這个赵王啊，又系身为禁军统领嘅赵王咧，司马伦，即系佢嘅九叔公，司马呢个惠帝啊，司马冲嘅九叔公咧，就发动政变咧，就怼冧咗个贾后。咁最后咧，梗系废埋啦。我哋讲过啦，废咗呢个惠帝。其实咧，佢都唔系完全废嘅，佢系专佢做太上皇。因为历史咧，记得冇咁清楚。我后屘我喺出边揾翻历史嘅，专咗佢做太上皇。咁啊，呢段咧，我哋要岔开少少咧，有一段历史典故，就叫做九尾逐雕，就系由发生喺司马伦当政嘅时候。因为佢带兵入去杀咗个贾后之后咧，咁佢又要分大事分封噶嘛，个个都封做官，个个都封侯封爵。咁啊，当时晋朝咧系兴用啲雕尾啊、雕鼠嘅尾咧，我嚟做官帽嘅。咁封下咧，封咗20,000个官啊，雕尾嗰啲雕鼠唔够啊，杀一时间杀唔切噶，唔够存货，就揾啲狗尾咧去逐啊，去。之后再封嘅官咧，唔够 九官， 系啦，唔够雕鼠嘅尾咧，就用九尾。 啊、所以九官 以有呢个成语叫九尾逐雕，就系、是、出自呢个典故噶啦。咁我哋咧就睇翻啦，呢、這个司马伦，一个司即系惠帝嘅九叔公，就做皇帝，就将佢嗰个侄孙咧就奉为太上皇。咁我哋一路都讲咧权力。或者將佢支棒啊，唔係交俾年輕人，係交翻俾上兩代啊。咁啊，呢個歷史上咧其實唔多嘅，即係你由一時叔公仔嚟發動政變係嘛，即係做皇帝。咁後屘咧，佢一到專權嘅時候咧，其他嗰啲王咧，亦都唔順超嘅喎，因為你大曬啊嘛。咁咧開始變咗咧，演化成內戰啦，因為你宗室咧。 你唔係話勤王喎，你而家自己做皇帝喎，你唔係話去到嗰度即係叫做挟天子以令诸侯咧，你已經歪爛咗塊面。咁變咗咧喺外邊咧，其他嗰啲咧，包括呢個叫做齊王、成都王、河間王，就三王咧就叫做一齊去起兵咧，就討伐司馬倫。咁咧就擁立呢個魏帝咧，就做翻叫做皇帝。因为当时他没杀他的嘛，他奉咗做太上皇，拥立翻他做皇帝。咁之后呢三个王呢又内战又互相厮杀。咁后尾呢一个长沙王同埋东海王呢又卷入咗个战争。咁每个地方呢令到呢嗰啲叫做咩呀乱成一团，你打我打你。咁又牵涉到八个呢个宗室，咁我哋历史呢就称为八王之乱。咁维持咗16年。最后呢那個後果咧就係點咧？就是、東海王咧就戰勝曬，即係戰勝曬其他人，就獨攬咗朝政。最後咧，佢仲毒死埋呢個魏帝。其實魏帝都好非常之慘噶啦，就俾佢呢個東海王毒死埋。其實東海王係細佬嚟。咁跟住咧，魏帝咧佢立咗另外一個細佬咧，就做咗懷帝啊。咁啊，結束咗霸王之亂。咁呢個晉懷帝咧，其實都係一個可憐人嚟噶啦。因为咧佢嘅下场咧比魏帝仲悲惨，虽然佢唔系弱智，但系佢因为咧已经冇办法，佢亦都冇乜嘢嘅实力去抵抗嗰啲叫做呢个东海王。咁啊后屘咧出现咗一个问题咧，就系咧叫做衣冠南道啊。咁啊咩叫衣冠南道咧？就系、是、其实就系一个晋室嘅东迁，或者叫做咧。搬咗去洛阳，搬咗去南京，因为呢个成个灭亡咗啦嘛。咁我哋首先咧讲翻点解会有晋室会南道啦，就系、是、因为呢个叫做永嘉之乱啊。因为咧晋怀帝嘅年号就系永嘉，永嘉去到第五年，因为我哋读历史一定记得晋怀帝永嘉五年，咁发生咗一场叫做永嘉之乱啊。呢个咧就仲大镬，点解呢？因为永嘉之乱咧，系经历咗呢个霸王之乱之后咧，咁匈奴有个贵族叫刘渊啊，就起兵，就喺嗰个山西嘅地方咧，就建立咗个国家叫汉，因为佢系匈奴人啊嘛，佢咧就觉得汉梗系最威水啦，当时系嘛，汉朝之后系最威水，所以系好多嗰啲外族咧系姓刘嘅，一定系以姓刘为主，因为咧汉朝皇帝姓刘啊。咁啊，嗰時咧，其實西晉咧亦都有派兵咧，就去討伐佢嘅，但係唔成功，因為佢哋嗰邊咧係胡人咧，一馬上得天下，佢哋一嗰個騎兵一定係比你強噶啦。咁而且一路訓練有素，而且咧，我哋上集有提過啦，晉朝咧係生活係非常之糜爛嘅，因為佢個開國皇帝已經係三世祖啦，當時嘅生活咧。是同民間其實脫曬節㗎啦，即係嚴重離地。以我哋而家呢個詞語咧，叫做已經係離曬地，不知民間疾苦。所以咧，嗰啲人不論士人，即係士大夫或者佢啲官員咧，成個朝廷嘅人都係好腐敗嘅生活嘅時候咧，你啲兵係唔打得仗嘅，你反而咧喺嗰啲外族兵係打得仗㗎啦，因為咧人哋刻苦，人哋又捱得。所以咧打起上嚟咧，晉軍一定係輸曬嘅。咁呢個劉淵建立咗呢個漢之後咧，咁其他嗰啲外族咧，又喺北方咧就起，即係建立咗嗰啲國家喎，建立咗嗰啲胡人嘅國家。咁啊開始慢慢咧就形成五胡十六國嘅起因啦。咁啊晉朝咧呢、這個叫做東海王，講翻東海王咧，佢懟冧咗呢個司馬河間王之後咧，就。将呢个魏帝咧请翻落去长安，咁后屘咧就迁都去洛阳啊。咁佢独掌朝政咧，佢就毒死咗呢个魏帝咧，就奉呢个魏帝嘅细佬咧司马越做怀帝啊。咁啊，继续系挟天子以令诸侯啊。咁下帝咧，跟住咧就系呢个刘渊嗰边咧就派咗啲人咧就起兵咧就打洛阳，咁啊打洛阳咧，当然你 進軍的實力咧，亦都唔夠人哋打嘅時候咧，就俾人哋打到一鋪一碌啦。咁跟住咧就係俾人哋捉咗嘅呢個魏帝，因為咧嗰、那個匈奴兵打到入嚟洛陽嘅時候咧，連魏帝都俾人捉咗。即是话咧，中国嗰啲唔系净系叫做宋徽宗、宋钦宗咧，两个皇帝俾人捉咗去，俾嗰个辽人系嘛，俾辽人捉咗去，依、這个仲早过佢哋几百年。依、這个魏帝咧，其实 即系呢个先至系祖先， 依、這个先系祖先，依、這个好魏帝，依、這个魏帝好惨嘅，因为当时咧嗰、那个叫做刘渊个仔咧，其中一个叫做刘聪嘅，就觉得喂侮辱要侮辱依班汉人啊！就将呢个叫做怀帝咧叫出嚟，执头执尾做 waiter， 就执头执尾，甚至乎要佢出嚟咧就斟酒啊，帮嗰啲匈奴嗰啲兵咧斟酒。咁啊，在座嗰啲汉人咧就好多喊嘅，嗰啲汉人官有啲认得怀帝啊嘛。咁啊，见到咧嘅情况好似嗰个靖康之祸咁样嘅。咁啊，其實叫親咩之變啊、之禍啊，都唔係好事嚟噶啦。有永嘉之亂，永嘉之亂皇帝俾人捉咗；靖難之變又係兩個皇帝俾人捉咗，又係一樣喎。佢去到嗰個地方就圍爐圍被，俾嗰啲叫做匈奴人羞辱啦。喺啲文武喺以前嗰啲叫文武百官喺啲漢人嗰啲官員面前咧，就為嗰啲匈奴兵斟酒啊，甚至乎要佢跳舞助興啦。咁啊冇幾耐咧，嗰、那個叫做劉聰。即是咧，叫刘渊嘅仔咧，就觉得唔对路啊！你啲汉人咧，对皇帝仲有感情啊，系不理佢哋统治嘅，最后就杀埋呢个皇帝。所以咧，呢、這个司马氏咧，其实都几惨下嘅。咁我哋睇翻啦，佢呢个皇帝都死埋啦，咁点算咧？咁最后咧，就出现咗一个叫琅琊王司马睿。咁啊，琅琊榜而家咪上紧琅琊榜，做咗成三十几集啦吓。当时晋朝咧好奇怪嘅，好多时候要做皇帝咧，应该可能由东晋开始，每一个太子或者想封佢为太子之前咧，都封佢做琅琊王嘅，可能又系由司马睿开始啦，因为佢本身系琅琊王啊嘛，咁所以咧佢之后每传位或者嗰个传统就系咧要传位嘅时候，所有皇帝要做皇帝之前咧就封咗佢做琅琊王先。即是类似储君咁嘅角色啦，咁佢结合咗我哋历史会咁样讲嘅，就系叫北方带咗一大班北方汉人嘅叫士族去到南方，迁咗去南京咧，就建立一个东晋，咁变咗咧西晋就灭亡咗啦，就成为咗东晋嘅开端。咁啊，东晋咧后屘咧亦都有发生咗好多事啦，最出名就系涪水之战。就是黄道其实就是谢家的。咁所以我哋有讲过历史啦，叫做昔日黄谢堂前燕，东晋开始呢黄家同埋谢家呢就是成为东晋最大嘅氏族。咁佢结合咗江南嗰啲有势力嘅人士呢，就变咗统治，亦都成个一个经济文化嘅中心呢，就由洛阳就搬咗去南京。变咗咧，汉人亦都开始向南迁移啊！成个民族向南迁移，因为你北方咧就俾啲胡人霸咗啦嘛。咁咧，我哋之后咧，我会再研究一下十六国嘅啲历史，因为仲乱。因为你北方咧，佢系先后唔同嘅国家，甚至乎你后尾帮佢即系帮阿刘渊打工嘅石勒，亦都系自立为王啦。咁啊，佢下低好多嗰啲兵啊，亦都系嘅，亦都有啲慕容氏。亦都有啲叫做拓跋氏，不断嘅下低旗下嗰啲唔同嘅种族嘅胡人，亦都系立国。所以咧，我哋下一次咧睇下会唔会赶得切，我哋再睇翻，我睇翻啲历史，再同大家回顾下。咁啊，今集我谂讲住咁多先啦，因为讲咗成两个钟头， 口水干， 口水干啊，顶唔顺啊，讲到。咁啊，大肥有冇少少嘢补充下？大肥，呢段嘢我知道你都唔系太熟， 系啊，因为我都话我仲系近啫嘛。不过咁样，即系咧历史嘅嘢咧，就即系其实我知道咧，其实好多网友咧，其实真系历史高手，或者好多题目咧，其实佢哋可能比我哋呢啲咧 更加 熟位，更加精辟嘅。 系， 咁我哋睇下咧，过埋呢段时间咧，譬如我整个 B 咧，睇有冇啲网友有兴趣又搞网聚啊，或者有咩好嘅题目咧 PM 啊， Tony 啦，咁啊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加到啲節目啊，睇下做得好啲啦。 係啊， 咁啊我哋而家咧就會可能會將我哋講嘅節目啊嘅方向咧，我再調整一下啦。 係啊，因為咧我哋嚟緊咧有機會分拆開唔同嘅節目，譬如你話歷史天文，或者純粹係一個講一個經濟或者生意經，甚至乎旅遊。我哋都可能會牽涉到嘅， 係啊。 咁咧嚟緊咧，阿大飛講得啱，我哋希望咧，其實揾主持嘅其實都一樣咧，因為我哋唔係話我哋今日喺度，你 Tony 你都唔撚識嘢嘅，你喺度扮曬先生，我唔係喺度教書啦。首先我要重申咧，我都係呢段歷史，我本身咧我都唔熟，所以我有興趣研究，我係希望攞出討論咧，大家可以講多啲。喂，有啲嘢我可能我唔知道，你講翻俾我聽。咁我有啲揾到啲嘢，我覺得我可能未必個個知嘅，我講出嚟，希望大家加深印象，譬如有啲典故啊，有啲歷史嘅細節啊，有啲古仔啊咁樣咧，希望攞出嚟大家討論一下。其實歷史係俾我哋一個鑑古之今。喂，你學得多嘅時候，你好多時希望避免前人古人賴咗嘢中咗伏嘅教訓。喂，你唔使錢你就可以學到，其實係一個著數嘅嘢嚟嘅。所以我話讀歷史其實係對你做人，甚至乎出嚟處世咧係好有幫助。咁我哋個角色咧唔係嚟教你，亦都唔係話一種講學，我唔係咩教授，唔係咩講師，係我哋發掘咗啲題目，大家攞出嚟討論。喂，當時嘅歷史或者當時嗰個環境啊，我哋要了解一下。歷史唔會教你一個貨幣史嘅啦，一個文化史，一個貨幣史，好深嘅，冇得教嘅。當時嗰個民嗰、那個叫做民嗰、那個叫做市民嗰、那個生活係點樣呢？歷史好多時候都冇教到，要好要你可能要睇好多題外書。當時嗰個情況，即係咧啲人點揾食嘅呢？你當時用緊嘅貨幣。那個經濟活動是怎樣呢？ 即係等於好似宋朝一樣啦，即係話，當時世界嘅經濟， 世界第一 GDP 有一半喺外中喺宋朝。 係啦， 咁點解咧？佢嘅繁華程度去到邊咧？同比歐洲啊，或者其他即係各大嘅地方啊，文化點解會超前咁多？ 超前幾百年啊，當時 係啊，即係變咗我哋好多嘢咧，我哋唔識。譬如好似由而家講翻，我哋本身係做星期二得道，本身係講生意嘅。後尾 講講越講越多嘢。 係啊，講下，因為本身之前就係講嗰、那個好多係因為帕達斯政府嗰度帶落嚟嘅，咁變咗嗰度完咗，就變咗我哋呢個節目咧又講多咗好多時事啊、閒話啊，即係好似興趣班咁啊，呢啲有興趣嗰啲嚇，咁變咗咧可能又分拆翻細啲啦，即係好似阿大 N 就係、是做啲比較正規，同埋咧嗰啲 IT 同埋佢做嗰啲咧就係嗰啲有計劃啊，或者做一啲比較正統啊，投資幾多錢啊，做一啲咁嘅生意。譬如好似我了解嘅經濟咧，就係比較即係市井啲嘅，即係小規模經營。我成日都有句説話講咧，就係唔好諗做，你認為做就做，唔做就諗個第二個方向，就唔好猶豫。因為唔做過唔知道，即係你計劃好多係冇意思嘅。因為做到嘅時候咧，每一個人面對嘅情況唔同。咁好似阿 Tony 地產啦，譬如可以做任何生意都一定牽涉法律問題。 係。 咁好似阿 Johnny 可能會幫到啲啦。咁我哋可能再整合少少啦。因為咧，其實咧，我哋亦都做呢個節目咧，其實就喺某一啲情況之下咧，都做咗好多啲花生啊，或者泥漿摔角嘅嘢。咁我哋希望就話以後就做少啲，即係正經咁，做翻一個比較可聽性比較可聽性比較高一啲啦。 係 咁啊， 即 係 你話講是講非咧，我哋都其實都唔想講噶啦。問題咧就係嚟緊個節目方向咧，我哋係會多元化啲。亦都想將佢拆翻比較專門少少，唔好話咧，講到唔到肉，講咗五分鐘都唔夠啊，跳咗去第二個題目，因為我哋太多內容，太多嘢要講。 即係係啦，即係好似我自己本身咧，好似近期對錶有啲興趣，咁啊尤其即係比較保值嘅勞力士咧，咁我有幾個老友啦，有個係喺周生生咧就做賣錶嘅，咁佢咧就又學埋整錶，亦都對機芯啊各樣嘢好傳統，樣都識嘅。有個咧專做炒錶。咁啊，知道咩叫有炒價？我唔識，咁啊，公價幾千咪幾千？唔係，原來好似地通拿咁，根本上你去任何金鋪都買唔到，或者全部都係講炒價。即係最近一隻黑色嘅地通拿新開， 啊，話九萬冇九五折，炒到十三萬幾。咁我話咧，呢個其實是一個經濟活動嘅一個生意。好似我近期咧，我咧就喺搬新公司，咁我想養缸魚。就即係等有啲生氣啦，其實 風水魚、啊、 又唔係風水魚嘅，即係想養管養淡水魚啫。啊， 即係有啲嘢喐下啦，有啲、啊、有啲生氣。 咁人哋嚟到冇電視睇噶嘛，又唔好成日望住手機啦。有啲客人上嚟咁，咁我就了解到原來做一個魚缸係要放養嘅。原來咧膠係有酸性嘅。如果你就咁買個新魚缸翻嚟咧，你唔浸一輪水咧係唔得嘅。另外咧，本身 原來我真係唔識喎呢樣嘢。 另外我仲因為咁樣，我發覺咗原來我有個老友個仔啊，即係親生仔啊，佢咧就竟然咧就喺馬來西亞做養龍嘅喎，養龍套珠即係風水魚。一條魚原來金龍、藍龍、紅龍，紅龍咧嘅佢哋翻嚟嘅價錢啊，因為佢交通菜界，由4000蚊到40000蚊不等。我最犀利嗰啲叫做辣椒紅喎。點樣養法？一水洲有問題， 即係紅龍啦，係啦。 但係紅龍有分好多種啊，最高等級啊，可能係辣椒紅啦。咁佢咧就講啲水質，只要一啲水質一有唔妥咧，啲紅龍咧啲水就啲色就會淡翻，然後你再養都未必養得翻喎。咁我話啦，一條魚嚟到香港係2000多蚊嘅一條魚，竟然去批發價批到6800，然後。再到喺呢個 可以 過萬， 呢個可以我嚟講生意喎。 係喎，真係呢個可能喂養魚都可以。原來嗰個生意個經濟市值同埋呢啲人嘅競爭對手係好低嘅。咁變成咗咧，佢哋嗰啲就係得個兩三家定競爭對手，邊個佢價錢穩賺到錢？咁究竟佢點樣喺馬來西亞養魚養龍咧？咁啊喂，又揾一日揾啲即係專題講呢啲咯。咁另外我自己本身咧，阿 Tony。同埋阿 Johnny 問過我有咩好講，咁我尋日其實又喺城寨嗰度咧，有個網聚，我有講過啦。其實我一世人最多咧所經歷嘅事咧就係失敗，咁成功好多人講，失敗都有人講，但少啲啦。我自己有兩段婚姻。婚姻是失敗的。 咁啊嗱，呢啲嘢咧，我哋買個關子啦，因為咧你唔能夠乜都講曬嘅。我哋嚟緊咧節目咧，其實係會趨向多元化，同埋我哋可能會分拆超過一個節目出嚟，擺喺我哋個網上面咧。咁嚟緊應該都會十分之豐富嘅。咁最緊要咧。要講講咧，就大家記住 subscribe 我哋嗰、那個星期二得到嘅 YouTube， like 我哋嘅 page 嚇、啊，咁我哋咧就嚟緊呢啲嘢咧，都會喺通過喺呢啲地方咧就發放我哋嘅消息嘅。咁啊，今日嘅時間咧，我諗差唔多啦。咁啊，講咗兩個幾鐘頭啦已經。咁啊，我哋下一集翻嚟咧就再見。 好啦，拜拜， 拜拜。